过1100人死亡，3300多万人受灾，大量基建受损。巴基斯坦同联合国较早时呼吁筹集1亿6000万美元赈灾。古特雷斯又发表录影讲话，警告气候变化让所有人陷入危机。今日在巴基斯坦发生的事，听日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暹南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04点，跌244点，总成交金额25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70点，跌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33.6跌29.4，腾讯控股320.2跌3.4，中远海控12.24升2.8，美团185.2升2毫，阿里巴巴80系92.8跌2.4，新东方在线28.2跌6.5，盈富基金20.26跌2.4，开拓药业14.66跌1.48，友邦保险75.75跌7毫。京东集团243.6跌3.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154，瑞士法郎8.06，澳元5.385，加元5.994，新西兰元4.812，欧元7.865。每百日元对港元5.6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3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0点，跌165点。港金报1614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2.71美元，卖出172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德士古道回旋处左转上荃湾路美孚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就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挤塞。咁重复多次位置，德士古道回旋处左转上去荃湾路美孚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石荫的童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而在港岛区黄竹坑道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着葛亮雄医院的快线都是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就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25载，齐心创未来。 有请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女士为我哋致欢迎词嘅。 香港是我哋嘅家园，我哋都希望呢个家系和谐嘅，系稳定嘅，可以让唔同能力嘅人咧系发挥所长。我深信只要大家齐心，一定能够为香港开创新嘅篇章。

31度气温，室内湿度72%吓，开心心开心节目非常多啊！除咗呢个客家婆，当然仲有呢个中医哥哥， 系啦， 系 小朋友电台， 耶！ 仲有我哋哇，犀利啦！片段人间， 哇！ 第二集， 冇错，明月千里， 寄相思。 时间有阳光，有骤雨，有雷暴，哇，乜都有晒啦吓！吹微风嘅美丽数天，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今日嘅网上情绪呢个经典重现，我哋有呢一个杜丽莎姐姐 Teresa Caffell 嘅中英文好歌，留意留意。Priscilla 陈慧娴带嚟呢一只旧歌叫做 《错不止分不过》， 地球大追踪。我哋嘅节目噶啦，咁啊今日咧睇到咧呢一个网上啦讨论区咧，就有啲人咧就铺咗一张文章，咁就有少少信嘅。但系咧，我就算咧我系唔系一个女性啦吓，即系我冇经历中呢一种嘅感觉，我都会觉得其实我会明白嘅，同埋我觉得系值得体谅嘅吓。因为咧话说咧就有一个港男啦，咁港男冇负面，可即系而家好似港鞋啊、港女啊、港男啊，咁都好似有少少唔知。负负地面 嘅，唔知我觉得港女系有嘅， 系、 港女系有嘅，港男港鞋我就唔系好觉，港鞋其实都有， 港鞋有啊， 有啊， 港鞋即系代表就系有姐姐照顾嘅，咩、都唔识啊， 自我中心啊， 嗰啲 依赖啊，咁 我觉得系有嘅， 咁咪咁啦，有一个男士啦吓，有个男乘客，咁佢就。見到嗰個地鐵嗰啲凳嗰度咧，有少少類似女性啊嚇，即係唔方便嘅時候嘅痕跡咁樣。 哦，月事留下嘅痕跡。 係、啦，咁佢就好嬲啦，咁就話點坐啊？咁樣仲影張相咧。佢覺得整，即係佢覺得嗰個上一手坐留低嗰、那個嗱，首先唔知嗰個痕跡係咪真， 唔 係唔係啊？ 是 熟悉嘅都唔知係唔係添啊？總之有啲少少類似咁嘅顏色嘅東 嘅跡啦。紅色嘅跡啦。 其實真係唔知係唔係嘅。我亂舉例啊，譬如可能阿馬老師。佢買一條魚，嗰條魚漏咗咧，因為啲魚咧會漏啲魚血噶嘛，有時仲會漏啲魚血湯，然之後係唔係先？即係你有時你唔知係咪 ？anyway， 咁佢就擺上網咧，有少少叫批評啦，話喂啲人咁樣嘅點嘈啊咁樣。咁咧即係當然大部分人就會覺得喂，你可唔可以即係 肯定咪鬧爆咯？ 係 啦、 啊， 反而呢個先係港男啊， 呢啲真係港男啦， 資質。 你要驚，你一係揾佢，我相信大部分紙都有身邊有啲紙巾啊咩，你咪抹下佢咯，係咪？即係佢又唔係即係咩好令到人覺得。 唔係你揾啲嘢墊住嚟坐嘛， 或者墊住。 如果你嫌佢污糟， 冇錯，就算唔係啦，我退一萬步，坐又幾有幾難啊？即係你條褲，你隔住條褲啊嘛，佢又唔會掂到你，你咪翻去洗咯條褲。即係如果我咁。 唔係你，如果佢真係唔想坐，咪唔好坐。 係啊，或者唔好坐咯，坐第二個位咯。 係咯，仲要影相，又要寫篇文章，我真係覺得。 你嘥呢啲咁嘅時間，嘥呢啲咁樣嘅精力，不如你揾呢啲嘢嚟去做一啲有意義嘅嘢啦。 冇錯啦，或者打個電話俾媽媽，點啊？你最近點啊？ 我又諗，可能佢同因為佢男仔啦嘛，佢真係未經歷過咧，佢唔會覺得。即系佢可能会觉得喂你做咩要咁啊？但可能个女仔都唔知 道。唔同 意，因为 我唔需要经历嘅，有好多嘢你唔需要经历过，你都会知道呢样嘢。佢一定唔会系特登啦， 梗系唔会啦。 边个会特登会留啲咁样嘢喺度之后，跟住等人哋俾人闹噶？唔关事，我真系完全唔觉得。我真系会觉得就系话，你根本系完全系冇一啲嘅，譬如可能系 同理心， 即系。应该话好资质啊！ 系啊， 我唔知应该系咪资资质质啊？ 系啊，好烦啊！ 呢啲咁样嘅人咯，哇！如果同呢啲咁嘅朋友。是啊， 即 有咩好值得攞嚟讲？我只不过咁样讲。 即系等于你话地铁有个女士着短裙起身，有两只大髀嗰啲汗迹喺度，咁点啊？你估佢特登嘅？ 嗯， 系咪？ 你系边女士噶？有时啲男士着短裤都 系啦，即系所有人，如果你天气热，都有机会留咗两只脚嗰啲汗迹。 你系讲得啱，以前啲巴士成日都塞嗰啲凳，因为好多时人啲叔叔着短裤真系会嘅，有两个大髀嗰啲。 系啊，唔通你又话人哋特登整啲汗喺度咩？即系呢个人咧，我想响网。网络 delete 佢 系啊，即系冇啊！我真系会觉得其实有时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嘅话，真系唔值得攞出嚟会咁样咁样讲啊！ 你仲要摆上去网嗰度， 即系觉得呢个人格真系好有问题咯，系咪？好啦，其实我只系会觉得我记得唔知系咪一个电影嘅桥段，定系其实曾经啊唔系真系报道过一个咁样嘅事，但系喺边度发生我就唔记得啦。事完嘅就系、是、都系去搭地铁，咁跟住咧就发觉个女孩子唔系好清楚自己嗰日月事到，咁啊整到咧就系、是、自己条裙咧就。就是有咗一笪嘅嘢喺度，咁當然啦，不雅啦，相信佢亦都係翻學啊，翻工嘅，咁所以咧就有一位男士追前去同佢講：唔好意思啊，你咧整污糟咗條裙，跟住咧就將自己嘅有一件嘅外套俾咗佢，佢話你綁住佢啦， 綁喺條腰度， 綁住條腰佢，跟住咧就翻工啦。點不知佢呢個女士就覺得非常之好啦，當然唔知發生咗啲咩事啦，咁啊照佢咁樣講嘅話咧，就將嗰件衫就綁咗喺條腰嗰度，翻到去公司嘅時候咧，咁跟住佢就見到嘅就原來啲月事嘅一啲痕跡，咁就留咗喺自己條裙嗰度。 呢啲咪啱， 咁至係噶嘛？呢啲咪有家教咯。 好多好人好事噶，我之前咧喺一啲嘅平台上面都睇咗啦，有條片添嘅。咁就係話咧，有一對父女啦，拖住個小妹妹啦，定拖住兩個，而家唔記得啦。即係總之一個爸爸拖住個女追巴士，追唔到。咁咧，但系佢仲想追，佢继续跑。其实咧，一个站同一个站，话虽然唔系好远，但系都唔近嘅。 好远啊！ 同埋 你 仲要拖住个小朋友，系咪 啊？ 咁咧，有一个哥哥咧揸私家车，佢睇到咧，佢抌油住追住架巴士咧，停咗个巴士，话俾佢听有人追紧车，系啦。咁啊，摆喺上网。咁嗰个妇女收尾先上到车。其实对于呢个揸私家车，可能你话咁佢揸车好快啫，抌两下追到啦咁。但系佢可以唔做啊嘛，系咪先？即系城中好多嘢。其实你做多咗少少，对于有啲人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帮助咯。 我又听过另外一个故仔嘅，就系咧同一样嘢，就系有一位男士，佢揸住一架车，跟住咧就去追住一架巴士，不停咗架车，俾佢嘅心目中嘅女神上嘅车，跟住呢一个女神而家已经成为咗佢嘅老婆啦。 哦，好浪漫啊！ 明白吗？ 明白啊，好浪漫啊！ 嗰阵时候佢啱啱系想追佢嘅，咁啊，但系当然亦都唔想去得太尽，咁啊，但系就知道咧呢一位女士咧就会系搭某一架嘅巴士，咁有一日咧，当佢嘅车经过嘅时候咧，发觉咧呢个女仔 miss 咗一架巴士，咁佢当然唔会追啦，靓靓女女咁，跟住咧佢就将自己嘅车咧抌快少少去。即係截停咗，又唔係話截停嘅，即係叫嗰架巴士停落嚟。咁跟住咧就佢個女神上嘅車。咁呢件事之後就留下深刻嘅印象啦。即係覺得哇，呢個男仔真係哇可以 一往情深， 可以咧就係付託終生啦。咁樣就因為咁樣嘅話咧，係結咗婚 嘅。佢嘅目標就係坐佢嘅 呢個係真人真事啊！係啊，幾浪漫咯， 好浪漫， 冇錯。 其實幫人呢啲嘢咧，好簡單嘅，即係等於你見到有个爸爸或者妈妈抱住个小朋友，个小朋友就系跌咗落地下，你都会执翻俾佢啦，因为真系唔知啊嘛。 唔系你帮人，其实我觉得其实有时嘅就你问下啫嘛，有乜嘢我可以帮到你啫嘛，你自己都开心噶，因为有能力能够帮人嘅话，唔系咁多人做得到噶。 冇错， 我觉得就算佢就系帮人嘅话，你知唔知道有一种嘢咧系叫做乜嘢咧？系一种缘分嚟嘅。喺佛家里面有讲嘅就系话咧，其实有好多时候你又要打坐，要做好多嘅好事，其实唔需要每日只要面带微笑。 呢一個你都喺度修行緊，因為人哋見到你，因為人嘅五官咧，當你喺乜嘢嘅時候嘅狀態，你係最靚同埋最令到人哋係覺得好平安同埋好舒服嘅咧，就係你微笑嘅時候，係話你每一日你只需要嘅就係多啲。對人微笑，咩嘅時候嘅話，你都對人微笑，可以其實散發到呢一種咁樣嘅真係正念同埋能量嘅話咧，呢、一個都係一個收穫。 同埋呢一樣嘢有少少嗰個鏡子嘅效應嘅。通常你對人哋微笑咧，又會收翻微笑。但如果你成日咧，即係好似嬲爆爆啊、眼啤啤咁咧，可能人哋對翻你都係一樣。 係啊， 點解你成日都係咁嘅？ 黑家婆。十二点啦， 到尾两 个钟， 黑家婆，小心 啲，黑家婆真系犀利，佢喺出招嘅时候咧，总系你意想不到， 我使惊你啊，黑家婆， 一方面正能量，跟住就 笑下啦。 Never seen so many men ask you if you wanted to dance. Looking for a little romance. Give it half a chance. I have never seen that dress you're wearing. All the highlights in your hair that catch your eye. I have been blind, lady. 咁所以咧，每一天咧，風騷發言咧，希望將啲笑容啊、笑聲啊，帶俾大家啦，咁樣開開心心，你開心，身邊人又開心啊，全個世界都開心。 真係咁樣噶，我都記得我試過同阿小強喺度分享啊，話嗰陣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可以講緊香港嘅電影業咧，就全盛時期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即係周圍去唔同嗰啲地方嗰度，可能會開會啊、傾偈啊、對攞劇本啊咁樣嘛。我記得噶，上去新藝城啦，你都知喺邊啦，喺旺角嘅嗰陣時候，咁上去嘅時候嘅話咧，就見到就我唔記得係喺麥家。 先生嗰個 office 嘅門口貼咗四個大字嘅啫，係啦，嗰四個大字就係福臨笑門。 哇！呢、這個講得非 笑，開心笑， 係笑個門， 非常好，非常好， 我覺得係非常非常之好。系啊，佢就佢你开开心心嘅话咧，你系会吸引一啲咧就系好嘅嘢、好嘅人、好嘅事，同埋好嘅嘢会发生嘅、但系若果你成日都愁眉心锁，成日咧都黑暗面咧、你只会就系吸引啲冇唔好嘅嘢，同埋系冇运行， 冇错， 系真嘅。 唔系，我都觉得一朝早咧，第一即系见到翻到公司咧，见到人咧、开心笑咧，系真系个。幾好 哦！你淨係起身嘅時候對住塊鏡，你已經可以做噶啦，你知唔知啊？我曾經有睇過有一本書，其實來自嘅就係吸引力法則。佢就話每一日一起身嘅時候，你對住一塊鏡同自己講：今日我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幸運，我咧就係非常非常之開心。你睇下我個樣，我又好健康，我又可以即係做我自己喜歡做嘅嘢。每一日同自己打下氣嘅話咧，你就會吸引啲好嘅嘢噶啦。 其實每日起身， 每一日自己同自己講， 知道 你感覺全個人係精精神神、健健康康，已經好開心，係咪先？有好多人係起身仍然係病緊或者 唔到嘢，系咪？唞唔到气，系咪？你真系已经系好开心。 我样醒唔醒啊？今日黑家婆， 唔醒。 我费事睬你，我开心咗几分钟。 又话要开心嘅， 好简单嘅，我搵块镜反射你，你知道咩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表示，香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韩正以视像方式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他说中央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航运、金融和咨询等专业服务。韩正表示，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香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支持香港继续吸引更多学生和学者赴港留学、研学，发挥对外文化交流窗口作用，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又说，中央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和更多国家开展更紧密的交流合作，扩大经贸合作网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有多个一带一路相关的计划成立，包括特区政府和香港贸发局和多个商会等，向不同公司和专业人士提供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形容一带一路将生意和人联系在一起，并邀请世界各地和香港合作。李家超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致辞的时候说，香港现在由乱转治，未来充满机遇，而在疫情之下，香港的财政系统仍然健全，加上长久以来有着东方和西方的联系的经验，认为今次峰会亦都反映香港的强项和独特性。他提到，在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增长减慢，加上通胀等，都是香港和其他地方所面对的问题，相信今次峰会能够集思广益。政府完成在彩云二村丰泽楼的围封强检，对1660人接受检测，发现26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30户，当中102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九龙乐善堂位于彩虹彩兴路的过渡性房屋项目，申请由原本的四层加建至八层，获相关评审委员会通过，将会是本港首个加建至八层高的过渡性房屋项目，预计2024年首季落成。乐善堂总干事刘爱思话，加建之后提供的单位数目接近倍增至331个，可以容纳778人入住。项目将会加建电梯，方便居民。项目的另一个特点是首次重用现有过渡性房屋项目的组合屋兴建。 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95点，跌254点，总成交金额3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3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48点，跌1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32.8跌30.2，腾讯控股320.4跌3.4，美团184.7跌3毫，中远海控12.32升3.6，新东方在线30.35升1.5，阿里巴巴92.75跌2.45，盈富基金20.22跌2.8，友邦保险75.45跌1蚊，开拓药业14.66跌1.48，京东集团243.6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8.53，瑞士法郎0.974，加元1.309，人民币6.906，英镑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9点，跌155点。港金报1614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1.62美元。卖出172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坑涌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马坑涌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德士古道回旋处左转上荃湾路美孚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左转翻上去荃湾路美孚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和清水湾道郑直思大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杨洋饰演黑风色，是备受爱戴的王子；赵露思饰演白风夕，是勇敢无惧的公主。二人在江湖上齐名之后，不打不相识，由斗智斗力到相知相爱，更加发展成为恋人。 国剧830，且视天下，9月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你有冇事啊？听啲同事讲咧，头先阿杰咧好大声，好恶咁闹你。 哦，冇事嘅，佢一时紧张个 project 进度，所以敏感咗啲啫。 你做乜嘢唔闹翻佢啫？ 明知佢情绪激动嘅时候，最好嘅方法就系保持冷静。 你 EQ 真系高、啊。 我希望佢可以冷静翻，之后再慢慢解决问题。啊，不如你都听下《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啊。今集会讲同同事意见不合嘅时候，应该点样应对。 Hello， 我是邵音音。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是很快乐，但是有人问我何为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快乐。总之你乐观啲，接受所有面对的困难，就是快乐了。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笑啊！最紧要笑啊！执到宝咧，地上执到宝啦！ 点解你落唔得？ 咁大家就會問 咩事啊？咁樣 係啦，講你聽下。 講件事就係咁嘅，啲家事嚟嘅啫。咁有時候我覺得咧，真係好得意嘅。個上天要去實現咗你某啲嘢嘅話咧，有啲轉折位嘅。係啦，咪話説有一日咧，我唔知點解喎，自己同我講話啊，如果係嘅話咧，我都好想換下我個 pad 啦，因為已經係好耐好耐之前嘅版本㗎啦。咁開始咧，有時有啲嘢 平 板電腦係啦，咁跟住咧就哦，唔係換下我個 pad。 唔係，我驚人哋以為係你個 pad， 係 啊，應該明㗎啦，唔會諗係真係個 pad 啩。好啦，咁跟住後屘我就諗緊個就啊，如果係嘅話。再下一期咧，即係我哋有消費券嘅時候， 十月啦， 睇下可唔可以 train 而家呢一隻，跟住去買換個新嘅啦。咁又方便，有時候去做嘢嘅話咧，就輕輕地。因為好多時候咧， 係 你有時你睇嘢唔使下下都要 print 啲字出嚟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好嘥嘅， 好嘥。 好啦，跟住今日自己喺度盤算緊呢樣嘢嘅時候，點不知今日就夢境成真啦！突然之間有人同我講，係啊，因為其實有少少都幸災樂禍嘅，就有一個人好慘咁同我講，佢就唔好意思啊，我嗰日打爛咗你嘅 iPad， 咁跟住咧，佢就因為我攞你個 iPad 嚟睇嘢，我瞓緊覺嘅時候咧，個 iPad 咧就咁樣坐咗落個地嗰度，碎曬，即 係 個 mon 全部就裂曬， 即係冇得掹啊！ 冇得掹啦！咁跟住我咁點先？ 點先？點講數先？ 咁跟住後屘佢就冇啊！你話俾我聽，你中意咩型號嘅，我買翻俾你。 最貴嗰只。於是有人就梗係揀最貴嗰只啦。 錯，我冇。我同你講，我就話其實就買翻個差唔多就已經得㗎啦。不過可能啲鏡頭啊，唔需要話即係咁靚嘅，因為我唔用嘅。咁我就講俾佢聽嘅就係我平時我會用呢一個 iPad 嘅一啲即係自己嘅 reference。咁跟住我就話係啦，如果係咁嘅話，你咪就揾翻一個差唔多嘅咯咁樣。咁我就應該好快一個新嘅禮物啦。耶！ 你一咁講咧， 幾好咧？ 梗係好啦，我亦都想買啊！你一咁講， 咁你咁咯，你將你嗰個擺喺阿馬小玲附近咯，跟住佢唔覺一擁佢跌咗落地， 你直頭揾個 pat 拍佢頭，你個頭咁 整爛咗， 屋企碰瓷黨，家中嘅碰瓷黨， 呢個就係名副其實嘅碰瓷黨， 碰瓷 真 係 得，但係肯邊邊佢唔會暈先。 但係其實你哋有冇諗過㗎？有時有啲嘢咧係真係你自己諗下諗下咧，到最後尾嘅時候係會成真㗎。 我相信同意嘅， 因為咧。我試過有一次咧，又係咁啦。屋企咧抄嘢喎，咁啊就喺度抄嗰時候咧，就發覺咦，點解有一本嘢新嘅一啲 notebook 裡面咧寫咗幾篇嘢，咁就係我冇嘢做嘅時候咧，就寫低咗一啲咁樣嘅嘢。咁我就喺度寫一啲感受啊，寫一啲我自己第時我希望自己可以點點點點點啊，或者係即係希望自己可以有一間屋啊，或者點樣咧？到最後尾佢就發覺咦， 一切都成真 啦。幾多年前嘅啫，到最後嘅時候裡面寫嘅嘢全部而家做。 我記得你同我講過。又講下你翻想做嘢啊，一份好輕鬆、好開心，有啲好嘅朋友工啊，耐唔耐窒下你啊嗰啲， 有冇我個名喺裏邊啊？ 冇，一定冇， 真係， 一定冇。 你翻去再扯清楚，又你即刻搣咗， 冇真係冇。所以其實我真係發覺嘅係有呢一種咁嘅吸引力法則 㗎， 你只要諗就得㗎。你冇試過㗎？ 我有試過，但唔記得啦，即係冇印象。我記得係有咁樣嘅， 即係你 好渴望有一樣嘢啊，真係得 嘅 喎，我相信 有嘅，有嘅，你一定有。唔係我直情話俾你係有嘅。 啊，點解？ 你好希望同馬小強、李麗若同梁繼章， 佢自己同馬小強。 唔係啊，即係我意思，你好希望梁繼章、馬小強、李麗若可以有一日可以一齊做節目啊嘛？你唔希望咩？ 哦，希望，曾經諗過， 好一段日子係都諗 嘅。你幾時有諗過？ 有。吃了幾多次飯啊？飲了幾多次茶？ 那段時間係啊， 大約幾多次 幾大力希望我件事可以 好多年， 大約七八年前啦，咁上下啦。我嗰日睇翻一啲舊嘅我哋長期 fans 俾我哋嘅信息啦，其中一個 Alex 啦，如果你實知邊個啦， 黃生啊， 幫我哋設計圖嗰個啦。我記得大約七八年前我哋已經分散曬啦，佢留咗一個喊嘅 emoji， 我真係好想你有一日再喺翻埋一齊啊咁樣。我睇翻咧都有啲感受嘅，即係世界上啲嘢咧真係你唔知嘅，但係 好啊， 可能 夢想成 真正念就會 係啊，即係 dreams come true 啊，真係㗎！ 你而家咪好開心咪見到佢？ 開心，我點會唔開心啫？ 咁咪好咯， 唔開心呢一啲係應該有嘅，係嘛？永遠嘅有嘢就有開心就有唔開心， 正常嘅，正常嘅。You take the- My Heart，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知，经典重现，杜丽莎 Teresa Carpio。杜丽莎成长于一个音乐世家，爸爸 Fernando Carpio 是1960至1970年代香港一个著名的爵士乐鼓手，有香港鼓王之称。1963年的香港大会堂举行的一个叫天才新秀大赛，夺得独唱组冠军。后来为了帮补家计，他没有再升学了，跟着爸爸一起到不同的地方演唱。12岁开始在夜总会唱歌演出，17岁已经筹备他的个人唱片。最初他是以唱英文歌为主。Teresa Carpio， 杜丽莎。 And I choke on my reply. 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i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他的唱功无可置疑的，詹叔王詹曾经大赞他，说他天生有绝对的音准 absolute pitch， 不用听任何的乐器，随口就可以唱出标准的高音。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writer.Still trapped within my truth, a hesitant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my youth.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杜丽莎 Teresa Carpio 在1960至1970年代大红大紫，唱了很多好听的英文歌，在电视台也有自己的节目《杜丽莎与你》。1977-1978年曾经获得4张国际唱片协会颁发的金唱片。 And I know how hard you've tried. I've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 Just another drifter,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1970年代尾，当红的他放弃事业，嫁咗去美国，还生了个女添。自1981年翻返嚟香港，当时已经成为广东歌的天后。他都开始转唱粤语歌曲。 就向往山前， 近年 Teresa Carvey 已经系转为教人唱歌一位老师嚟噶啦，好多乐坛大家好认识嘅名字都系佢嘅徒弟嚟。2008年获颁呢个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仍然记得嗰一次。可能当年你都睇过佢嘅电视节目，亦都有爱过佢歌曲。今日再听翻，又会想起乜嘢歌或者咩事咧？ 经典重现，杜丽莎。 慢加上通胀等都是香港和其他地方所面对的问题，相信今次峰会能够集思广益。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去世，终年91岁。美国总统拜登赞扬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具有非凡远见的人，向他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最深切的哀悼。拜登在声明中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候，冷战已经持续近40年，他是少数有勇气承认有变革需要的苏联领袖，当年同时任总统列根达成核裁军的协议，缓解全球的紧张局势。拜登又说，经过几十年残酷的政治压力，戈尔巴乔夫接受民主改革，以实际行动带领被孤立多年的苏联民众向前行，有勇气压上毕生的事业，推行变革，令全球变得更安全和自由。拜登表示，在2009年和戈尔巴乔夫在白宫会面，即使他离任多年，仍然投入有关裁减核武的工作，赢得全球民众的尊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35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42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5点，跌1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33.6，跌29.4；腾讯控股321.2，跌2.4；美团185.1，升1毫；新东方在线29.8，系升9.5；中远海控12.16，升2毫；阿里巴巴92.65，跌2.55；盈富基金20.26，跌2.4；友邦保险75.55，跌9毫；京东集团243.8，跌3.5。恒生中国企业69.08跌7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158，瑞士法郎8.063，澳元5.394，加元5.999，新西兰元4.816，欧元7.868。每百日元对港元5.6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3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9点，跌155点。港金报16,14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2.39美元，卖出1,72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东九龙走廊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马坑涌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重复多次，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马坑涌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启德隧道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的，因为较早前有道路工程已经完成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就是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荃湾的洋屋道去荃

喂，大家食咗早餐未啊？食咗嘅话就出发咯。 周华姐姐，我想问我哋一阵间整干净个沙滩之后，仲可唔可以去游水啊？ 我想玩浮床同晒太阳。 咁就要睇下沙滩嘅垃圾多唔多啦，同埋今次义工活动多唔多同学参加。如果我哋好快咁样完成任务，咁就可以喺安全嘅环境之下，大家都可以玩一阵嘅。不过大家要知道，做义工嘅初心系服务社会。 修华姐姐，我知道啊，因为我做完第一次嘅义工服务之后，觉得好开心又有意义，所以今次去沙滩执垃圾，我就即刻报名参加啦。 咁你第一次做义工系做啲乜嘢活动噶？ 我系帮一个慈善团体喺我学校附近买旗筹款。我记得每当有人入钱落个旗袋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开心。 修华姐姐，我做过三次义工，有一次有去老人院陪啲老人家玩下简单嘅游戏，佢哋已经好开心。 小芳，嗰次探访老人院我都有去啊。我仲同啲公公婆婆捉棋添， 你哋两个都好有爱心啊！其实咧，我都有去过老人院做探访，好多老人家都希望多啲人探佢哋噶，特别系小朋友同埋年轻人，因为你哋嘅活力同埋笑声真系可以感染到公公婆婆噶。 修华姐姐，你仲试过去边度做义工啊？ 我试过去社区会堂，为咗一啲香港其他国籍嘅小朋友搞一啲综合嘅表演活动，有唱歌啦、跳舞啦，仲介绍咗中国嘅传统文化添，等佢哋可以同本地嘅小朋友一齐学习、一齐玩，建立共融社区嘛。 系咁，啲外籍嘅小朋友有冇介绍翻佢哋嘅文化活动俾香港小朋友啊？ 有啊，参与嗰次活动，唔同国籍嘅小朋友咧都玩得好开心、啊。我觉得个活动啊搞得好成功啊！ 修华姐姐，如果再有呢类型嘅活动，我都想参加做义工。 点解嘅？ 因为我可以认识到好多新嘅朋友，又可以对佢哋国家、民族、文化了解更多。最重要系可以帮佢哋融入香港。我觉得好有意思。 你讲得又啱，又可以帮到人，又可以学到嘢，真系太好啦！ 咁下次如果有呢一类嘅活动，我就邀请大家一齐参加做义工，好唔好啊？ 好啊！ 我哋够钟出发去沙滩啊！ 好嘢，出发啦！ 咪住！ 咩事啊？ 我唔记得带泳裤啊，咁又点算啊？ 小明，我以前做义工，其中有一样嘢，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噶。 系咩嘢啊 ，Sarah 姐姐？ 就系、是、应变力啦，即系遇到突发嘅情况，学习灵活咁应付。 我明白啦，志华同学，我记得你唔太中意游水噶，可唔可以借条泳裤俾我啊？ 对唔住啊，因为泳裤系贴身嘅私人物品，加上个人卫生嘅问题，我唔可以借俾你啊。 Sarah 姐姐，咁点算好啊？ 嗱嗱嗱，志华同学嘅表达力咧好强啊，佢好清楚咁讲俾你听，点解借唔到泳裤俾你、啊？ 明白，呢啲都系通过做义工学翻嚟嘅，系咪啊？ 系啊，嗱，小明啊，我都要赞下你嘅理解力都好强、啊。 多谢。 我知道做义工仲可以培养同理心同埋合作精神。 小芳，莫非你有办法可以帮到小明？ 好啊。 我记得由沙滩出发，大概行五分钟就有一间士多，嗰度有游泳用品卖噶。 好，咁我哋分工合作，尽快咁清理好沙滩。有时间嘅话，我哋就去买泳裤同埋游水，好唔好？ 出发啦！ Glory. 我身旁，不必坚强，让我背上你的重量。你若迷惘，我陪你流浪，累了就让我带你回家。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科技的发达令到我们可以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但经常坐在电脑或者是利用互联网而看到的，始终都是不及自己亲身的经验。所以当所有的小朋友又或者是同学仔想培养不同的社会技能，能够与人沟通，做义工就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社会议题、状况、朋友仔，锻炼自己的团队精神，建立同理心，和留在家里是学不到的。不知道现在的同学仔有没有做义工的呢？等我即刻同佢哋倾下偈先。Hello， 三位朋友同埋三位同学仔，你哋好，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先啊？由最细个嗰个开始先啦。 Hello， 我叫陆嘉宏，今年四年级升五年级。 欢迎你，嘉宏。咁隔篱呢一位着黑衫嘅哥哥咧？ 今年咧我系由中四升中五啦，我叫简应生，你哋可以叫我 Jason。 Hello，Jason 哥哥你好啊，因为你高过我，所以我叫你哥哥。 多谢。 好啦，隔篱啦，我亦都有一位咧，就系靓女嚟嘅，系啦，咁你介绍自己先啦。 我叫 Josephine， 我今年14岁。 啊哈 ，OK， 咁啊，欢迎晒 Josephine 啊吓。好啦，咁啊，三位咧，我哋都分别可以倾一倾咧，譬如做义工啦。不如咁啊，嘉宏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咁细个咧，有冇试过做义工啊？ 有。 有啊，咁你系做过啲乜嘢义工？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 帮啲老人家义工咯。 系啊，老人帮啲老人家做乜嘢啊？ 同佢哋玩下游戏，就系咧，俾啲老人家咧，听下咧动物嘅叫声，睇下佢哋知唔知道边只动物，同埋啲俾佢哋咧睇下啲颜色咯，睇下佢哋分唔分出得出咧嗰啲嘢咧系红色定系绿色。 咁叻仔啊！咁系好唔好玩啊？你觉得有啲咩帮助到啲老人家点样啊？ 可以帮到佢哋认识多啲嘢咯。 啊哈，可以睇到颜色啦，可以听到嘢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同佢哋一齐可以倾下偈咁，系嘛？好叻仔，几时嘅事啊？做呢个义工嘅工作 都有成3个月之前。 中唔中意啊？ 都 OK 啊，都 OK。咁点解你会拣呢个项目？你会同老人家倾偈同埋玩游戏嘅？ 可以帮到人。 可以幫到人，咁係你自己選擇嘅。 係啊。 啊，好乖啊！好啦，咁細個嘅嘉宏咧都有做過義工啦，咁我想問一下 Jason 哥哥咯，咁你咧你又點啊？ 我咁大個仔咧就真係冇做過義工嘅。 哎呀，點解啊？ 啊，唔係啊，可能真係我冇辦法接觸到一啲團體啦，可以一齊做呢個義工嘅服務咯。 咁大個到而家都未試過， 未試過， 定係有冇諗過誒第時嘅話都有呢個咁樣嘅計劃 啊？有，我諗住喺我將來中學嘅畢業嘅時候咧，就可以喺個地方。即香港呢個地方可以做一個義工嘅服務咯。 俾你揀嘅話，你會希望做啲邊類型嘅項目呢？如果係， 我都係會揀翻係我哋青年人為主嘅服務咯，幫佢哋。 例如係邊方面嘅嘢？ 例如啊，青年人啊，即係如果係嘅話，可以幫佢哋讀書嘅方面可以幫到佢哋啦，或者做人上面都可以希望咯。 雖然係未做過啦，但你會覺得譬如可能義工嘅工作咧，其實實際上可以對自己有啲乜嘢嘅即係人生上面嘅一啲嘅睇法，又或者係有啲咩經驗咁咧？ 哦，如果講嘅話，我就覺得我做人方面可以有一個識人嘅態度咧，即係喺社會上可能會講識人多過識字啦，係咪先？係咪我覺得點樣講？好事嚟㗎，擴闊下眼界啦，可以幫下人又。 冇錯啦，咁你答應承咗㗎啦喎，有機會嘅話一定繼續要做咯噃。好啦，咁今日我哋唯一嘅一位女仔啦，咁就係 Josephine 啦，都想問下你啦，有冇試過做義工啊？ 有啊。 咁有冇做係邊一類型嘅義工？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係 派飯派物資嘅類型。 啊哈，同啲咩人去啊？ 同我个妈妈， 同妈咪一齐去系嘛？咁嗰次俾到你嘅经验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嗰次俾到我经验就系、是、令到我好开心，因为望住咧所有嗰啲人啦，同埋佢哋嗰啲小朋友咧，佢哋一齐嚟攞饭咧，好开心咯。 嗯哼，佢哋会有多谢你，系咪啊？咁嗰种感觉，觉得好似帮到人，系咪啊？咁点解会去选择去派饭呢一个嘅项目嘅？系因为屋企人拣啦，定系其实你自己都会想做呢一类型嘅义工工作噶？ 一开始系我个屋企人拣啦，但系我第一次就中意咗派饭，所以我。就会即系如果有时间同埋有机会就会去派饭咯。 嗯哼，如果俾你自己可以决定嘅话咧 ，Josephine 会唔会有另外嘅一啲嘢嘅话，其实都会想试下做咧？ 我都会想试各种嘅义工服务，即系好似探人哋啊，或者系教人哋一啲我中意嘅可以。可能教佢哋点整嘢食咁嘅嘢咯。 诶，整嘢食都识噶， 一齐整嘢食会开心啲咯。 啊哈 ，Josephine 系咪好中意整嘢食嘅？ 系啊。 哦，所以就希望可以咧喺透过义工嘅工作嘅话，都可以同人哋分享系嘛？诶，讲得好好、啊。好啦，咁啊，其实即系大家都好明白，即系义工嘅好处啦，又或者系即系对于自己嚟讲嘅话，会有一啲譬如可能同理心啊，甚至乎嘅就系有好多嘢可以学到啦。咁如果系嘅话咧，如果我想问一问阿嘉宏啦，有啲咩嘢仲想做啊？头先你有听到咧、就是，就系咁大个 Jason。哥哥冇试过啊，咁你会唔会去介绍阿 Jason 哥哥？即系做义工有啲咩嘅好处，同埋你觉得好好玩啊？ 做义工好处帮到人咯、啊， 人哋会开心咯、啊。 咁你自己咧，你做完之后你自己有咩感觉啊？ 有满足感咯、 啊。诶、哎，有啲咩满足感啊？识得讲呢三个字好叻仔、啊。 就系、是、帮到人嗰种满足感。 帮咗人嗰种满足感。咁如果系嘅话，仲会想做啲咩嘢啊？到第时如果大个啲咧，大个啲会唔会？有另外一啲嘅项目会想尝试下， 做数学老师 吓、啊，做数学老师点解啊？咁跳脱嘅，做数学老师啊？ 因为咧数学咧都系比其他科目叻。 哦，咁你就系好似 Josephine 姐姐咁样，就揾自己最叻嗰样嘢同人哋分享，系咪？ 系啊。 非常之好啊吓，咁你哋会觉得嘅就系话做义工嘅工作会唔会系一种可以持续嘅嘢咧？即系可能系细个又可以做，大个又可以做咧？嘉宏你觉得咧？ 都可以啊。 嗯哼，到第时一路大个嘅话，变得好大个，好似 Sarah 姐姐咁老啊，你都要做嘅系咪啊？ 都得。 OK，Jason、okay. 咧 ，Jason 你覺得咧，義工嘅工作有冇啲乜嘢即係特別嘅意義啊？ 都有意義嘅，對我嚟講，佢、如果你係即係如果人生我旅途上由細個到大個嘅話，希望喺退休之後都服務到社會幫下人咯。 Uh-huh. 最好就 係啦。好啦，咁 Josephine 咧， 都會搞令到我好開心、好暖心咯。 啊哈， 咁咪好。会帮到人咯， 系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咧 ，Sarah 姐姐以前都有做过一啲义工嘅工作啦、嗯。我会感觉上，我觉得嘅就系好似表面上系帮人，但系其实咧系帮翻自己。因为有好多嘢嘅话，就正如头先你哋有分享到啦，就有嗰份嘅满足感啦，有嗰份嘅快乐啦，同埋咧助人为快乐之本啊嘛，系、咪？帮到人嘅话咧系特别开心嘅。今日要再次要多谢晒嘅就系三位同学仔，今日同我哋咧就讲咗有关于义工嘅呢一份快乐同埋呢一种嘅意义嘅吓。Thank you， 唔该晒三位。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how 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啊，我头先眯埋我谂嘢啫。谂 嘢系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只狗，一只猫，一只老鼠，佢哋要搭船过河。狗会咬只猫，猫又会咬只老鼠。请问瞓几多次先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 咧？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唔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啱啱睇到个消息啊，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有效时到今日嘅1:15，之后落嚟咧个天气咧就会不稳定，咁大家就小心啲啊！呢几日咧比较突然间有啲湿云雨啊，吓砰一声就好大雨噶啦。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系骤雨同埋雷暴嘅。11:30之后咧，我哋就话今日中医哥哥出现喺丰收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听日会喺香港同广东省广州市同深圳市领导举行线上会议，将就各方合作同香港同内地人民经口岸交流的共同议题交换意见同讨论。他亦都会喺线上参与听日喺广州举行的科大广州的开学仪式。如果可以，亦都会参与另一间学校在南沙的揭牌仪式。被问到为什么不是面对面会面，以及会不会影响通关安排的商讨，李家超认为这样是最便捷的安排，因为他今日可以出席高峰论坛，而内地和香港都有疫情要处理，在防控整体考虑下，又可以配合听日出席两校的开幕仪式。至於同國際聯繫的問題和逆向隔離的討論，李家超說，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要發揮好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等地位，所以對世界接軌和同內地往來都是香港必須努力做好和要爭取。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出更新指引，11月1日起，中学安排全日面授课，接种新冠疫苼要求会收紧至至少90%学生打齐三针。创智中学校长黄晶容话：，以各间学校为例，学生打三针比率近70%，如果维持全日面授课，就需要进一步提高疫苼接种率，形容有一定难度。黄晶容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无论是网课或者半日课，学生出街吃饭的情况仍然存在，学校在防疫方面做得较好，在校受感染的机会较低。在同一个节目上，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说，教育局指引合乎学校预期。胡艳芬说，教育局推出的奖励计划绝对不会对学校造成压力，只要有建议以主题乐园门票等作奖励，他认为有实质的吸引力。九龙乐善堂位于彩虹彩兴路的过渡性房屋项目，申请由原本的4层加建至8层，获相关评审委员会通过，将会是本港首个加建至8层高的过渡式房屋项目，预计2024年首季落成。乐善堂总干事刘爱思话，加建之后提供的单位数目接近倍增至331个，可容纳778人入住。项目将会加建电梯，方便居民。项目另一个特点是首次重用现有过渡性房屋项目的组合屋兴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将会进一步放宽新冠疫情下的边境措施，会由下星期三开始将目前单日入境人数20,000人的上限提高至50,000人，另外亦都将会重新接待没有导游的自由行旅客入境。 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周末至下星期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同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42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49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62点，跌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36.4，跌26.6；腾讯控股323.8，升2毫；美团189.2，升4.2；阿里巴巴94元，跌1.2；新东方在线29.2，升3.5；中远海控12.02，系升6仙；盈富基金20.4，跌1毫；京东集团247.8，升8毫；友邦保险75.65，跌8毫；中国海洋石由10.68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59，瑞士法郎0.974，加元1.308，人民币6.898，英镑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1.003，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9点，跌105点。港金报16130元，跌11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22.8美元，卖出172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马坑涌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东九龙走廊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蒲岗村道去彩虹方向，近住慈云山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蒲岗村道体育馆；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主要是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挤塞，现在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回出去德士古道，过了德士古道去到青衣北桥，近住青衣城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德士古道回旋处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咁喺封路方面，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流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另外，黄竹坑道就因为爆水管，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红医院快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紧嘅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展翅清健超新星苏心颖觉得一般建工同透过计划揾工有啲咩分别呢？ 我好大分别，因为展翅清洁计划啲人都比较好人啲。你可能你平时出去面试咧，啲人会黑晒面噶嘛，跟住会问你好多官方问题啦。但系展翅清洁计划嗰啲就唔系啦。 想知道阿 wing 嘅展翅之路，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与你一同展翅。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永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四十分，刘医生咧健康嘅朋友们咧就嚟听一阵间中医哥哥嘅节目啦。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一点三。 专家时间。逢礼拜三我哋又要把脉啦。 注册中医 系。 取常随师好， 今日会唔会把到个喜脉呢？ 大家好，你上个礼拜梳唔梳干先？你有冇梳干先？ 我有梳干，我有煲咗个汤， 所以 好梳干。上个礼拜我同大家讲咗嘅就系我哋嘅体质里面咧，其中一个就 系 气郁啦。咁今个礼拜我同大家要讲嘅就系 就 讲住， 又唔讲住， 好中意卖个关子嘅。 系啦， 所以就我哋先嚟嘅就同大家讲讲嘅就系呢一个体质嘅表现先啦。 好啊，首先大家留意一下咧，自己啲皮肤咧。会唔会好容易会有啲青紫色嘅瘀斑？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好似硬亲又瘀咗一笪，无端端瘀嘅，唔知咩事咧？咁啊，第二种啦，你有冇留意到自己两边个面颧嘅部位咧？成日都好似有啲微微地红嘅血丝、红丝喺度咧？ 冇 啊！咁呢一种又系一种啦。咁啊， 第三面皮比较厚啊， 系咪？ 我就皮薄馅靓 嗱，仲有啲人咧就周身好多痛症嘅，一阵间佢又颈痛、又腰痛、又骨痛。 有啊，呢样 有 啊，系啊，系啦， 呢 个 系一个其中一个特征嚟噶，你要注意。 边度都痛啊？ 系啊。 到都痛啊！ 容易周身骨痛嘅， 有啊， 或者有某一啲特别地方容易出现有痛嘅啊。咁啊，跟住仲有啦，你会唔会咧就容易喺两面嘅地方咧就出现一啲色素沉着、一啲斑嘅现象咯？好似 有 啲色斑啊。咁呢一种亦都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咁啊，又或者你又有冇留意自己有冇黑眼圈？ 有啊。 嗱，咁啊，好多同颜色有关，你听落去啦，斑色啦，啊，跟住肤色啦， 黑 眼圈啦，有冇血瘀喺个身体嘅一啲淤血啦？ 哇，咪成个人黑掹掹咯。 咁啊，仲有嗱，嗰个嘴唇啊，你又会唔会睇下个唇色会唔会又系紫紫暗暗又唔够红又偏黑 咧？呢个女人好得人惊。 系啦， 系啦， 紫 血人。 冇错啦，嗱呢一啲现象咧，我哋都要自己评估。喺我哋中医角度，如果咧头先想讲嘅内容里边有一半或以上，你都会发生嘅，而经常见嘅，咁你就要注意一下啦。你系血瘀嘅体质状况现象啦， 呢个好似好惊咁啊！ 系啊，同埋如果听阿徐 Sir 咁样去形容嘅话咧，嗰个人应该系好唔精神噶，系咪啊？望上去 会巢啊，干掹掹啊， 系啊。咁佢仲有头先我见到个就系个表现啊。咁如果系嘅话，佢有啲咩嘅特征啊？个人 首先个特征嘅就好似个人容易会有啲痛症啦。头先讲咗，佢周围 痛啊， 系啊， 跟住佢成日都望到自己咧，无端端一笪二笪就系有啲血瘀，但系个身体咧，其实佢就唔一定话有好多。表现出嚟嘅病冇嘅冇嘅，但系咧嗱，佢血瘀点解咩叫血瘀咧？就系啲血液循环得唔好， 系 积住喺度， 系啦，啲血行得唔顺。咁我哋咧其实就叫做血瘀噶啦。 哦， 因为好多人咧误会就血瘀系咪一定要外伤撞到跌亲嗰啲咧就系瘀血。但系血瘀体质咧就系代表一个人身体啲血液受到某一种嘅因素影响，而导致到佢行唔顺，而导致到出现呢啲色素沉着嘅问题发生。 取材其實如果係嘅話，係講緊佢嘅運行，血液嘅運行，就唔係話有時係喺西醫都會聽到嘅，就話啲血比較結啊。 嗱，呢個都係 關事啊， 一樣屬於係血瘀。嗱，血結就係血液個黏濃度提升咗，所以佢行得唔順。咁好啦，乜嘢原因會導致到呢種血結啊、唔順啊，而喺中醫個名就叫佢血瘀咧？咁樣嗱，有啲人咧 就可能係有熱嘅症狀，佢食好多熱氣嘢，佢、 哦、 又飲酒，咁佢個血液裏面嘅水分流失咗，咁佢咪血結啦， 係、 哦、 啊， 又有啲人咧，佢可能係受寒嘅，調翻轉，佢、個身體個陽氣唔夠，啲血瓊。行得唔夠好，佢亦都會有機會血瘀嘅。咁、但係喺現代嘅人咧，佢又可能好中意食好多好嘢。當佢個人，我哋之前提過有個體質叫痰濕， 係啊， 個身體裏邊積聚住好多脂肪、好多膽固醇，佢令到嗰啲血咧又係流動嘅現象差咗，咁亦都屬於係一種血瘀。所以點解頭先我哋提過話呢、這個人好容易會有痛症？佢我哋中醫有句説話：血不通 則痛， 則痛冇錯，通則。不痛，咁唔通就係瘀咯。咁、所以我哋就要點解會發生有呢個血瘀現象，同埋佢個循環唔好，嗰、那個色素就係容易沉著。咁喺面部咧，個肌膚通常人整體嚟計咧，以面部肌膚都係嬌嫩，嬌嫩又薄，咁佢咪好容易呈現到嗰啲顏色變化咯。 所以通常睇嘅都係睇你 冇錯啦，睇面色係啦。嗱，中醫角度，心主血脈。就開竅於面，喺面部就可以睇到嗰個心血脈循環現象。如果一個人嗰個唇色啊、面色啊，佢出現有啲色素沉著咧，就好肯定呢個人係有血液循環異常、血瘀狀態。 犀利！ 我哋就要幫下佢啦。 係其實頭先咧，我哋有講到啦，就係話原來之前有講過嘅提過嗰啲嘅體質之中嘅話，都會呢一個係一個嘅表現嚟嘅，係啦。咁原來佢可以變成一種體質嘅，咁都可以好嚴重嘅喎。 會噶，會噶，因為你睇到佢外表有啲顏色沉著啦，但係如果你都唔去正視引起個內臟原因咧，咁你就可能都當發現又會多一啲問題咯。所以中醫成日有句説話就見外而知內，你見到佢外邊有啲紫暗啦。咁你都唔去正視下你個內臟有冇失調？咁、如果你調翻轉嗱，有啲人咧佢就真係有心血管問題，佢真係有三高，所以佢好留意到自己嗰個色素現象咧係比一般人為之暗沉嘅喎。咁呢個就即係佢知啦嘛。但係如果你以往冇去做身體檢查，冇去 check， 但係你又發現有呢啲現象咧，其實就提醒咗你要快啲揾方法去知清楚自己有冇呢個問題，咁咪可以有個信號咯。 所以咁，如果係咁講法嘅話，原因係啲乜嘢係會導致我哋會有呢個血瘀嘅咧？ 嗱，頭先我哋提過血瘀咧，就唔會無端端出現， 係啊， 佢有機會係個人有熱有火，長期之下， 長期之下 ，或者呢個人受寒，陽氣個氣又唔夠，所以導致到個血液循環長期唔好。嗱，全部都係有個長期嘅，長期嘅熱氣導致到個身體個水分唔夠，長期嘅虛寒導致到個循環唔好。長期積聚住啲痰濕，令到個血液裏面積聚，咁而繼發呢個血瘀嘅體質出嚟啦。 長期會唔會講緊嘅就係以年計，定係其實係 咩叫長期？ 一般嚟講啦，我哋當若然你有半年至到一年有呢個現象，咁你就會有機會發生呢個體質嘅。 明白， 即係嗱一兩個禮拜咧就未至於嘅，但係你話咦三個月半年我都係。keep 住有呢個現象咯，咁你就已經屬於有呢個體質。 明白， 冇錯啦。 咁如果真係發現自己有呢一個嘅血瘀嘅體質嘅話咧，咁你會建議嘅就應該要點樣去調理自己啊？ 首先我哋如果能夠好似頭先所講，我分析得出，我係因為有火有熱，我真係成日飲白蘭地嘅，我食好多炸嘢嘅，咁你真係要飲翻多啲水，食翻清淡啲去平衡佢，睇下會唔會好啲啦。又或者你知道自己咧真係好怕凍，陽氣唔夠嘅，咁你就可能要揾翻一啲補陽氣嘅嘢，令到個氣旺，嗰啲瘀咧就真係可以改善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唔知點處理嘅，你總之我就係有血瘀咯，咁我哋就最簡單就要用活血去瘀方法。方法先治标先，将个问题纾减咗啦。咁、如果用一个治标手段去瘀最叻嘅中药咧，最强就系田七。 田七 系啦， 好苦 嗱、 啊， 系嘅，系会有啲苦嘅。 去瘀嘅系咪？ 冇错啦，因为苦味嘅嘢咧喺中医角度咧就系入去五行同心相应，味苦入心，所以而家血液循环呢个血瘀嘅问题咧，我哋就应该要用翻田七去帮助佢活血化瘀。咁、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嗱有啲人咧就会去买一啲田七丸啦，咁、你就唔使煲啦，直接就系食呢啲田七丸就有帮助。 改善個血液循環。嗯、有啲人咧就去藥材鋪磨咗一啲叫填漆粉啦，咁佢唔使煲噶啦，一開水就即刻飲得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又唔介意去煲，我又想體驗一下先，我又想去好味啲，唔好咁難飲，咁我都係建議煲湯水嘅。咁煲湯水嘅時候咧，大家又可以試下啦，就用啲填漆，咁啊用三錢。 嗯 跟住咧就加龙眼肉， 龙眼肉 系啦，咁、我哋就用五钱， 嗯、哼 跟住再加党参，党参亦都系用五钱， 全部都好苦， 系啦，唔系噶， 仲有龙眼肉， 龙眼肉党参都系甜噶， 系咩？系党参噶， 党参甜甜地 嘅，系啦，咁你就煲红萝卜 啊， 猪展 正， 系啦，红萝卜猪展，咁呢个汤水其实都系三至四人份量啦，咁、煲都系要煲翻个半钟至到两个钟嘅，咁、而主要我哋用嘅田七咧，一般有两种，一种咧就系冇泡制过嘅叫生田七，一种咧就经过用酒制过蒸过嘅叫熟田七，其实两种都系田七，都系同一样嘢啫，佢都系可以去鱼嘅，咁、一般使用嘅点去选择咧？如果后生仔女啊，强壮嘅体质嘅成年人咧，咁佢可以用生田七，嗰、那个去瘀力咧就相对比较旺啲嘅。咁、如果我系长者或者我体虚啲嘅，咁我就会用熟田七，咁佢就对于活血当中仲会有补血功效。咁、所以有好多人周身骨痛咧，都系因为啲血液循环唔好，而田七咧既一就可以帮佢去瘀。又可以活血，又可以減輕佢嗰啲因為血瘀引致嘅痛，又可以幫佢清除嗰個血管裏面嘅邋遢嘢，係、一舉兩得嘅。咁、你仲有煲湯飲都幾開心嘅。 係啊，雖然 但係邊個煲啊？ 其實邊個煲都唔難嘅，抌曬落去就得噶啦嘛。 嗱，如果崔 Sir 咁樣講法嘅話，即係其實你頭先所介紹嗰個田七嗰個湯啦，可以嘅就係應用於頭先你所講嘅，就有兩種唔同嘅情況會引致於嘅就係話呢個嘅血瘀嘅係咪？即係你見怕凍啊，或者你食得太多熱氣嘢，兩種都得。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用，因為呢個係絕係啦，呢個係任何人都可以用嘅原因就係佢幫佢活血啊嘛。 啊活血， 不論你係任何因素而導致嘅血瘀，用呢個填漆嘅方法都得嘅。不過你想真係減低日後再發生呢件事，咁你就要正視翻你生活嘅其他飲食習慣、生活習慣有冇影響。你變成咗血瘀嘅問題啦。嗱、譬如咁講，如果你係有一啲工作嘅勞損啊，而導致到你呢度痛嗰度痛，咁、你都要正視你而家我煲咗個田七湯，你飲咗係好啲噶。咁、但係你個勞損唔去處理喎。咁你始终你都会有再发， 其实嗰个就唔系治本，系咪啊？ 冇错啦，呢个汤水就本身就系帮你治标。你引发嘅成因就系真系同你嘅生活同埋你个工作、你嗰个年龄因素而导致。咁所以咧，我哋就睇下你要揾翻自己嗰个问题喺边度出嚟。咁嘅时候，你就可以真正治本，就减少发生啦。嗱，如果你话黑眼圈，我而家俾个田七汤你饮，饮咗你个血液循环好咗。真係黑眼圈就少咗喎， 係咪真係會㗎？ 會㗎。 如果我就係齋黑眼圈嘅話，我飲呢一個田七湯 有幫助，但係你就要加啲咩咧？嗱、你要去隻眼嗰度、你用頭先嘅龍眼都有幫助㗎啦，因為龍眼就搞隻眼嘅，係啦，又加 幾子 啦，加埋幾子，咁佢咪送到去隻眼嗰度嘅物質，因為佢有個藥引歸經。咁、當然啦，你能夠喺個眼區個環境嘅位置再用一啲按摩，帶動啲血液循環，即係嗱、你去做 facial。哦、美容师咧就同你按摩推， 重点按眼啦、啊， 冇错，系啦， 或者两只一齐按啦，要 清啲又色素又冇咁明显，咁、呢个系循环改善啊嘛。 哦、 但系原来你嗰个黑眼圈咧系因为唔够瞓嘅，佢咧就因为佢有鼻敏感嘅，而令到嗰个区嗰个血液循环差。咁你唔改善嗰個問題，你飲幾多田七啊，按幾多次摩都係嗰剎那嘅光輝，就不代表永恆。 哦，明啦，明啦，明啦，好閃啊！呢句説話 有幾閃啊？講得非常之好啊！咁除咗你話即係田七之外嘅話，仲有冇其他嘅嘢可以？ 如果有啲人就唔中意田七嗰陣味咧，有啲人就會用山楂咯。 山楂容易合口 渴，冇錯啦。嗱，山楂喺現代研究報道咧，佢都係有消脂、有活血。 當然啦，佢亦都有佢嘅另一邊嘅用途咧，就係、是、開胃消滯。 嗯啊、 所以有啲人咧飲咗山楂水咧，佢、就會真係有減肥作用嘅、 嗯。 但係又因為飲咗山楂水咧， 又開胃， 開胃，佢又如果忍唔住又食多啲咧，佢又可能會肥嘟嘟嘅。咁所以咧，山楂水咧都係有幫助消脂，同埋有。將消脂即係對於血液裏面嗰啲脂肪咧，都可以有減少啊、膽固醇啊等等。咁、你個血冇咁結啦，個、血流動就會好啲。咁你可以煲一下啲山楂水飲下，呢、這個又係一個方法。 但佢冇去瘀喎、啊。 诶、佢系去瘀噶， 去瘀 山楂系去瘀噶、 啊， 只不过就系啦，佢就系去瘀嘅。咁、所以咧，其实中药里边嚟讲，去瘀嘅药，其实大多数都系唔好饮嘅，系啦， 系因为要苦嘛， 因为佢肯定系苦嘅， 即系入 心。系、我有嘢想请教啊，徐 Sir， 你活血啦、田七啦，咁系咪女士都啱饮咧？特别佢响即系嗰个生理 期嘅时候。 嗱、如果我哋先讲啦。在有啲血瘀體質嘅婦女，佢好容易會出現有經痛。佢嚟嘅時候咧，佢可能嚟得唔順，兼夾咧好容易會有血塊。咁喺呢種情況下，去飲田七咧，係會令到佢嚟得暢順，係會減少咗個血塊同埋減少咗個痛。咁但係我哋應該係用邊一段時間去飲咧？我哋就唔係等到佢痛先去飲。我哋明知道估計到佢嚟經，可能下個禮拜一嚟啦。咁我就喺嚟之前三四日。我就去飲一兩次呢啲湯水，個身體調和咗，佢嚟嘅時候咧個經色就冇咁暗，嗰、個經量值都正常，亦都唔會話影響到佢個血塊咯。咁、但係如果佢啊咁啱啦，正值經期，由屋企人煲咗咁嘅湯，我飲唔飲得咧？如果你嗰個經量唔係異常地多嘅人咧，係冇問題。如果佢係明顯平時嚟得個量係特別多嘅咧，咁呢個我哋都唔建議嗰段時間飲嘅。咁、但係有。懷孕期間嘅咧，咁我哋都要最好問就醫師先，因為活血嘅嘢咧，如果你係懷孕期，咁我哋就可能調翻轉，我飲山楂反而安全啲，係啦咁解啦， 再嚟得溫和啲啊，嚇！好啦，咁啊，再次要多謝曬徐 Sir， 咁啊同我哋講咗嘅就係關於血瘀嘅表現同埋呢個體質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嘅就因應住自己嘅體質嘅話咧，可以飲一啲啱嘅湯水，同埋等等自己咧可以更加健健康康啦、下個禮拜見， 唔該曬。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是有。追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想过暂停，人是 依旧，不说别离，就像完全没有，永远扣着那双手，偏偏故意说不出口，企在原地颤抖。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这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好啦，时间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下风骚快活人，我哋先听十二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压上毕生嘅事业，进行民主改革，令全球变得更安全同自由。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戈尔巴乔夫逝世感到难过，敬佩对方喺促使冷战和平结束方面表现出嘅勇气同正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形容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在结束冷战和推倒铁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自由的欧洲开辟道路。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正是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该区。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抵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气炎热，日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指望听日仍然日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五同周末渐转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持续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80点，跌68点，总成交金额5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62点，跌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38蚊，跌25蚊；腾讯控股324.2，升6毫；美团189.8，升4.8；阿里巴巴94.3，跌9毫；新东方在线29.8，升9.5；中远海控11.94，跌2仙；盈富基金20.42，跌8仙；京东集团249.8，升2.8；友邦保险75.6，跌8.5；招商银行40.25，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164，瑞士法郎8.068，澳元5.398，加元6.002，新西兰元4.823，欧元7.8733。每百日元对港元5.6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6。日经平均指数报28085点，跌109点。港金报1613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3.29美元，卖出17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排到去福亨村。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哎呀，嚟啦嚟啦嚟啦！打时间，阿同学你等到啦，嗱， 十二点十二分啦，终于等到啦， 等到啦， 热热热啊， 热热热热啊， 一二一二啊， 热热热热 热热热 系啦，客家婆， 打时间吓。 你好嘛、 啊？你好，阿家婆，我想问雷波见过点讲啊？ 雷波见姑， 雷波见交， 系啦，雷波见交，系啦。 又悭时间到今日一点三。 哦，要悭时间到检热嘅热点三。 啊，一点三， 嚟睇时间，我小心啲变雷劈。 边个小心啲？ 你系咪同长面同学讲啊？ 系啊，柳儿讲嘅呀，系咩柳儿讲啊？ 点解要同我讲啊？ 因为你做的五号嘅书太 迟。你讲三件。好嘅事嚟，你有本事你即刻讲。 你做咩要咁样挑战我？ 你话我俾雷劈噶嘛？ 省盐汤话，你对先生谋礼貌， 太 省共同事系咩？你大声讲嘢，对住你先生好冇礼貌，同埋你大声咁样。 加多一个老师， 仲有乜嘅？ 针对同学。 针对同学遇到嘢哦， 但系两位呢啲嘢不至于俾雷劈啩？ 听日开学啦，好难。 老师，嗰啲雷可能细细啲劈劈，等你精神啲。 劈我第个啰柚仔咁样， 唔系劈屎你，唔系劈屎你。 劈我个劈，系啊，系啊。 好啦，咁啊，听日系咩大日子啊？嗱，睇时间就要饭学嘅系咪？ 系啊，饭学啦。 咁其实喺开学嘅时候嘅话咧，其实咧大家会有啲咩嘅期望噶？ 见翻啲同学， 最紧要个， 同埋我会谂啊，今年系边个教咧？咁因为有时你升咗上去咧，唔知个班主任系边个？ 好紧要，好。 但系如果你一翻去见到，哇死啦！雷公华，譬如佢咧好恶嗰个咧，惨啊！今年有排受 雷公华系边个？ 即系老师咯，扭个名啫。 其实真系唔啱嘅，但系一定有嘅。咁我哋。咩啊？你讲多次， 你都过咗啦，你都过咗啦，你咪继续 过咗啊！ 你仲俾兜翻转头， 佢话老师，我 replay 我播翻俾你啊，咁都唔知， 咪咯，笨蛋啊！嗱，即是我想讲就系话咧，嗱，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唔好嘅，他咧我调到 for 咗嘅，就系会帮咧呢啲老师咧会安化 名，系啊，化 名，其实唔系有时唔系我哋安噶。好多咧，譬如佢教得咁上一年嘅咧，基本上嗰個名已經等於係啊，邊個改唔知啊？ 你冇賴人啦， 真係噶， 咁咪邊個改啊？ 係啊，我知，咁但係其實你可以唔叫噶嘛， 唔得， 係咪？你可以叫翻佢啊！ 即係咁講啦，有時我哋根本甚至唔知佢真名啊，你會唔會啊？ 會。嗱，我哋 我净系知嗰个叫黄总，我净系知嗰个叫做唔知大口仔，但我真系唔知佢真名，可能知佢姓陈啊、姓梁，但我唔知道佢真名。 咁你会唔会见到佢就倒低？ 嗱， 我有嘢想问咧。 事实上系 死紧， 死紧 系。如果咁就唔系啊，真系痛过啊！有个同学啊，嗰个老师教咩我唔讲啦，我哋个叫佢马面马面嘅，因为面 同你一样， 你阿爸 系。佢唔係搞笑， 你唔可以咁啊！你唔可以 緊要，小事小事。 講少啫。 跟住有一日個同學咧比較低年班，呢個走埋阿媽上，面到變色。 但佢知唔知啊？個同學自己知唔知？ 唔知。 其實你估啲老師知唔知自己花名？ 個同學冇心嘅，不過衝口而出， 衝口而出啦，咪就係咁話咯。 唔通你叫阿馬面上咩咁樣啊？馬上。 但 係 咧，有啲老師嘅花名咧。其实唔系真系咁衰噶， 系 啊。 譬如我哋嗰阵时咧，有个教数学，佢叫原子尘，我其实都唔知个名咩意思。但系咁样你听落个名都唔 系 好衰啫。 应该系同个名差唔多。嗰阵时系好兴噶嘛，你个名嘅就唔知喎。好似我咁样啦，啊，客家婆叫做李丽蕊啦，系咪？但我就有个花名叫做李奶嘴，即系嗰啲音歪咗少少 嚟 噶。 李奶嘴， 所以我估你原子尘可能嘅就 系 佢姓袁，跟住可以系紫云咁样， 呢啲就系太过，即系佢未必会嬲咯。 系 啦， 咁点先至会嬲啊？ 嗱，我头先讲其中有一个名咧，真系个老师系咁叫， 阿咩话？ 黄总咯， 黄总啊？点解？ 嗱，唔系你嗰啲黄总啊，陈总唔系嗰啲种，我唔知咯。 水种， 我咪话有啲系上几多届改嘅，你其实唔知佢出处， 系啊， 唔知点解。 有时你安一啲花名嘅话，又会系来自佢可能啲小动作啦。 系啊， 我记得嗰时候我哋一个系好中意咁样舐嘴嘅，你有冇试过？有冇见过一啲人好中意咁样？ 讲讲系舐嘴， 舐下舐下准嘅，咁佢就唔知叫做蜥蜴定乜嘢？ 蜥蜴。 我哋另外嗰陣時， 蜥蜴咪會伸條脷出嚟嘅咩？ 得神父叫怪人。咁即係叫怪人，因為佢叫 Father Crying 咁上下，都係個名即係譯過啦。 大家唔好啊嚇，各位同學仔、改花名呢一樣嘢係好唔要得。 但係唔係喎，我保留喎、 啊。點解 你改咗老師咩？ 同老師啊，同校長嘅關係會好似好 親暱好多係嘛？ 係啊，我講真嘅。 好， 但係當然咧，個花名唔好太粗鄙啦。 我哋係咪今個禮拜？係咪今個禮拜開始嘅？你又知唔知嘅話？ 下個禮拜先。 下個禮拜先係咪？我哋問下校長。 好啊，问下校长佢知唔知自己有花名， 同埋佢嬲，同埋佢嬲，佢嬲唔嬲，同埋佢嬲唔嬲， 记住先，好，记低先，花名 好玩啊嘛， 系啊， 花名呢件事嘅话，一定要帮我问一问，好唔好？ 好， 跟住而江边啊，黑甲婆吞下， 我冇问题。 其实系咪有花名先代表老师喺同学心目中有印象咧？系咯， 我都觉得 即系有啲我改花名都费事改啊，系咪先？ 系啊， 可能 唔系，佢都有噶。有一啲其實好惡嗰啲，咪叫黑面神咯。我哋都有一個。 喂，有冇啲老師係冇花名嘅咧？你印象中 有 一啲比較係 中性啲嘅，又唔係 佢冇乜特色嘅，又或者係佢好嚴肅嘅。你有時你就會驚咯。我唔敢㗎，嚴肅都有花名。 可能改個古叔權啊咁樣咯。 哦， 古叔嘛唔出聲嘛。 好啦， 咁你有冇花名啊，大老將？ 我花名叫靚仔。 哦，咁依咁呢個花名真係唔係好襯你。 廢話。 你又叫废话， 我系啊，废话。 你有冇花名啊？ 冇啊， 冇理由冇嘅， 真系冇啊！ 你咁乖个样子，肯定唔知咩科学怪人啦、 啊。唔系，真系冇、啊。 类似啲咁，其实你都几似。 佢以前冇乜朋友，所以冇改花名，啲人可能唔系好知佢喺度。但你应该咧，你以前咪都系咁高嘅嗱，你读书 系啊， 咁你咧坐最后啦，系咪？ 系永远都系最后，从来冇试过坐第一个。 其实我好羡慕你哋啲人嘅，知唔知啊？ 算啦， 因为我成日觉得我都有最矮啊嘛，成日吸嗰啲chalk粉咧，都要坐第一行啊嘛，一擦咧就飞到周围都系啲嗰啲粉尘咧，我就会觉得，哎呀，如果我系嗰啲高嘅就好咯，坐后边。 我以前冇谂呢啲嘢喎， 我都冇 谂， 我净系永远觉得咧，去坐第一位咧，就啲老师咧实会即系 坐前面 啲啊， 系啊。 有負責派寶啊，乜乜乜物啊， 係啊，我中意坐前邊。 最曳嗰啲實坐後邊， 我哋實坐前 邊。坐側邊咯， 係 啊，側邊啊，係咪近住窗口 啊 嗰啲咯？你咪應該坐呢一啲啊。 我坐過啦，長期以嚟都係坐。 其實以你嘅身高，我覺得至少一定有個名叫高佬全咯。 係啦， 唔係矮仔先叫高佬全，係咪倒翻轉噶嘛？係啊，矮嘅就叫做高佬全。 即係佢叫矮冬瓜。是不是咩即如果阿马小鬼， 即系或者系竹高精啊， 真系冇啊呢啲 咁奇怪，定系你冇同学噶？我唔同你玩噶，算啦，唔好提你啲唔开心嘅事。其实开学咧，除咗你话即系又知道咩班主任啊，又或者系即系呢啲开心嘅嘢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我觉得好开心嘅，买书啦，准备书包啦，同埋第一日翻学啦， 见翻啲同学， 个心学系跟啲同学唔同晒样，有冇试过？ 其实咧最开心系乜嘢？最开心系。新去嗰间学校啊，第一年仲开心啊，即系连个校舍都系新啊！你明唔明？ 我未试过， 我试过，我担心嘅。 譬如话由小学升上中学咧，咁啱啱去我哋嗰间啦，即系咁哇！呢个校舍同我细个，即系我小学好细间噶嘛，一嚟到中学，哇，大咁多嘅。 哦，我以为你话全新装修添。 唔系啊，即系去由小学转去另一间学校， 即系第一日踏足。 你唔会担心嘅咩？第一日 唔担心噶，好开心， 好开心噶。 系啊，因为有同班同学一齐升上去。 因为点解会咁讲？讲咧，通常小学好可能嘅就系都系你自己就脚程嘅范围系嘛，即系你可以行翻学校嘅。但系如果中学嘅话，好多时候 开心啦，搭巴士啊， 翻地铺系啦，你要搭车啦， 好新鲜， 好开心啊！ 你又要攞住啲钱，又会惊跌啦，又会惊就搭车唔识落站啊，唔会咁样。 仲有一样嘢， 晏昼可以出去食饭啊！ 我啱想讲，因为嗰时仲系全日课嘛，咁所以咧啊好咯。中学咧，阿妈就俾自己一个人出去食饭啦。以前小学就唔俾嘅，咁而家就好似你话斋，好啲嘢， 好开心啊！ 同埋包括同我食 lunch， 但系我阿妈计住啊，嗰次学校个餐厅咧两个半咧，就真系两个半， 因为佢知你成日 cap 水啊嘛， 即系你唔出得街， 唔出得街唔可以同啲同学出去食饭，因为出去食饭最平都3蚊， 咁贵嘅咩嗰阵时？ 一定係㗎，總之一定係 canteen 又會平好多，唔 係 canteen 啊， 即係佢唔俾你出街食， 係啊，佢 叫你 canteen 食， 學壞啊，感覺一出街就學壞，唔知點解。 OK， 好啦，嗱，咁其實頭先咧應該有冇講咗有咁多有關嘅就開學嘅開心嘢啦， 來吧， 所以希望咧都好好咁樣去祝福咧，就係所有我哋聽日開學嘅新生學子啊，新嘅學年咧大家繼續努力啊，加油加油， 都要小心呢個疫情嚇， 記住啦，就要做快測，琴日開始嘅其實大家都要開始㗎啦，不過我諗知道大家都好。 好乖嘅嚇。為咗要翻學嘅話咧，真係希望大家都要做好曬所有嘅準備功夫。 同埋啊，如果仲未打呢個防疫針，或者未打第二、第三針咧，就快快脆脆 book 埋打啦。 咦，老師啊，如果我即係兩條線，我就可以即刻離開啊。 你冇亂講。 我问啊，我如果啊，我嘅传言啊， 大家你利是啊，有时好多嘢丑嘅唔靓啊，真系丑。 系啊，你有睇到？ 系啊，好啦，咁我哋听日咧就讲紧嘅就开学啦。开学嘅话咧，最紧要嘅就系我哋要翻学嘅就系嗰间系学校啦，学校就系学教。 咦，学学教啊？ 系咩校难咧？系啦，学校系学 教。 好啦，除咗学校之外，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准备新嘅学年，我哋系最开心嘅。有时我哋都要去买定或者要做定嘅，就系系啦，系啦，校服点讲啊？ 校服， 诶，差唔多，校服， 校服， 学校，校服。 诶，老师， 系我知道你想讲嘅就系学校个校字同埋个校服个校字都系相同。 有啲人原来冇留意到。 当然系啦，我知道你怪好。嗱，但系我其实我有问过嘅，系啊， 点解嘅？ 原来唔知啊，就总之佢就系，总之就系学教同埋校服， 校服 系啦。 即系虽然同样写法，但系就唔同音。 冇错，总之你系将佢黐埋去学校嘅时候咧，就系学教。咁如果你系校服嘅话咧，就系校服，系啦。好啦，另外仲有噶啦，就系头先有讲到嘅，就最中意嘅系咩？要买新嘅 书本、 书包系啱嘅，系啦，书包、书本一阵间我哋都有吓。咁啊，书包嘅话即系书 包， 系啦，书包。咁啊，头先小张。就讲个寿包嘅， 系咩？你讲多次寿包咩？ 书包， 哦，书包 系啦，书包就系书包， 记住啦。 你唔好嘈啦，你 我同我自己讲 自己。 佢又即 系鞭策自己 系嘛？佢有呢个思觉失调， 我明嘅， 自己同自己讲嘢。 系我一路都觉得佢已经有啲问题， 思觉失调。 系啦，所以我冇睇美佢。 我自己一定要记住， 我哋做完共融呢个学 冇错，我哋一定系讲得出做得到。好啦，书包之外嘅话，里面我哋有时要买好开心嗰啲圆规啊、间尺啊、 文具， 系啦，即系门 key， 门咁得意嘅， 系啦， 门 key， 系啦，玩具咧就系眼。还 key 啊， 系啦，门 key，key key 啦， 得啦，冇嘈啦，好啦，文具完买完之后嘅话，我哋仲有另外嘅，就其实你有时你唔使出声，我都会扑死佢嘅，你放心。好嚟啦！ 啊，边个拍手咧？奇怪！ 我哋翻到去嘅话咧，我哋每一个人其实咧去学校嘅时候学嘢，我哋都系学生，系咪？ 系、 学生我就系话学生， 学生 系啦，学生，大家叫做学生哥，要俾心机。 学生妹系点讲咧？ 学生妹。 为什么要学这个？ 因为有男女的嘛。 对咯，见到有个学 生哥和学生妹。 学生妹。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学生。好了，最重要的我们上学的话我会见到老师，是不是？其实我们客家人就好像叫老师，我们叫先生。 哦，先生。 先生。 先生。 先生。好了，当然再高一级的有时你会见到的就是什么？ 校长。 校长。 校状 校状 校状 ，OK， 好啦，咁啊，除咗校长之外嘅话咧，有时我哋要家校合一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嘅爸爸妈妈其实好多时候咧都需要嘅就系同屋诶，同我哋嘅学校咧， 而家 就合作嘅，冇错，咁所以咧就有家长系咪？ 系 假状 假状 系啦，就系家长啦， 状 系啦，就要先生校状同埋假状。 咦，头先你话校状喎？ 校状， 你又一啱啱你就话校状喎？ 咩啊？ 校长， 佢而家挑剔你啊！ 有 佢 唔紧要， 咬得唔 啱嘅，应该系咁样嘅，由得佢，由得佢。 教学相长啫， 明嘅明嘅， 快啲啦！ 好啦，去到第九个嘅话咧，就系我哋要读完书嘅话咧，好多时候啊，你有时间唔中要睇下究竟你学成点样嘅话，我哋会有测验， 测验， 测验， 测验，测验， 你每次都错， 原来 唔得激，但我哋一测验， 测验 系啦，最后尾嘅就补翻俾你嘅就系头先我哋喺书包里面嘅，除咗有文具之外嘅话，我哋有新嘅数本， 数本 系啦，好啦，我哋嚟咯，重复十个我哋嘅开学嘅时候需要学嘅嘢。第二咧， 包袱、 书包、 门 key、 学生、 先生、 校状、 假状、 测验、 数本。 而家谂啲嘢对付你先， 还乱学生又出嘅， 都话你都唔会好得几耐噶啦。 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 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爱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老师啊，其实我不是专登的，头先我不觉意呢跟了阿长面同学啊，咁所以呢我是不啱的。 你冇赖人， 唔好扣我分下。 唔关人事的呢啲嘢，你自己学衰格，学衰格系啦。好啦，嚟啦，我哋即刻嚟啦吓。第一题，你是当你是呢 Prefect。 好， 未做过嘛。 第一题，请问原子不动的 Prefect。属于乜嘢嘅一种？系啦，文具啊。第二题，小妈小二 ，prefect， 五、四、十、十二一，佢系背着乜嘢上学来啊？ 书包， 书包系啱嘅。呢首系一首读书郎嘅歌曲啊，歌词啊。第三，书包里面我哋会装住当。 装住呢一个 书包就装 书本， 系啦，书本啊，好啦。第四题啊。马小强虽然未 PFAT， 点啊？ 烟 错。 马小强乜嘢？ 再补再补。 我知学生 唔系，佢虽然未做过，但系有人叫佢做马 敲撞。 系啦，声生啱啦，马老师啊嘛。 系啊，声生。 好啦，品流复杂嘅地方系唔俾着住 PFAT 啊，当当先。 校服， 校服系啦，俾唔俾校服嘅人咧就系入嘅。 我都唔去嗰啲地方。 有一首歌曲叫做乜乜歌啊？当 学生， 学生歌，考试成绩唔好系 家长， 系啦，见家长啊吓 ，headmaster 系咩嘅英文系啊？当 校长 系啦，跟住啦，听日咧 学校拆音，学校拆音拆音黑学校。我讲晒， 就系因为最后尾呢一题，所以小张真今日系语音不再取胜。 唔系啊，佢呢个咩态度？任何学校咧都应该踢佢出校啦，老师。 好啊，散下好唔好？连你都冇得动， 又唔好。 赢咗就系赢咗，你点样？ 你赢都唔卡。 嚟，上根只根，嚟， 你耐得过河？ 系嚟，惩罚佢，惩罚佢。 拜拜，你条尾。 拜拜，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听日会喺香港同广东省、广州市同深圳市领导举行线上会议，将就各方合作同香港同内地人民经口岸交流嘅共同议题交换意见同讨论。佢亦都会喺线上参与听日喺广州举行嘅科大广州嘅开学仪式，如果可以，亦都会参与另一间学校喺南沙嘅揭牌仪式。被问到点解唔系面对面会面，同埋会唔会影响通关安排嘅商讨，李家超认为咁样系最便捷嘅安排，因为佢今日可以出席高峰论坛，而内地同香港都有疫情要处理，喺防控整体考虑下，又可以配合听日出席两校嘅开幕仪式。至于同国际联系嘅问题同埋逆向隔离嘅讨论，李家超话香港作为国际城市，要发挥好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等地位，所以对世界接轨同埋同内地往来都系香港必须努力做好同埋要争取。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发表视像讲话，香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从受益者。中央支持香港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巩固和提高香港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力。他又说，除了深化和内地合作之外，中央亦都支持香港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包括吸引更多学生和学者来港等。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論壇之後被問到韓正的講話是否反映中央希望香港盡快和海外免檢疫通關，李家超回應說和內地和海外通關都是要爭取的事。而李家超在论坛致辞的时候就提到，虽然面对疫情加上全球经济下行和通胀等，但本港金融体系仍然稳健，有助应对市场波动。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出更新指引，11月1日起中学安排全日面授课，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会收紧至少九成学生打齐三针。创智中学校长黄晶容说，以该校为例，学生打三针比率近七成，如果维持全日面授课就需要进一步提高疫苗接种率，形容有一定难度。黄晶容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无论是网课或者半日课，学生出街吃饭的情况仍然存在，学校在防疫方面做得较好，在学校受感染的机会较低。在同一个节目上，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说，教育局指引合乎学校预期。胡艳芬说，教育局推出的奖励计划绝对不会对学校造成压力，只有建议以主题乐园的门票等作奖励，他认为有实质的吸引力。天气方面，预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五同周末渐转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持续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71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5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62点，跌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38蚊，跌25蚊；腾讯控股323.8，升2毫；美团189.6，升4.6；阿里巴巴94.2，跌1蚊；新东方在线29.8，升9.5；中远海控11.98，升2仙；盈富基金20.42，跌8仙；京东集团249.8，升2.8；友邦保险75.5，跌9.5；招商银行40.2，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8.53，瑞士法郎0.973，加元1.308，人民币6.894，英镑对美元1.168，欧元对美元1.00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58点，跌137点；港金报16130蚊，跌1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24.92美元，卖出17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韩家大火惨遭灭门之后，同韩元令有过节的白风直亦都自然成为疑凶。黑风直出面为白风直作证，暂且劝退了前来寻仇的众人，但是真正凶手又会是哪个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9月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下一位，请入二号房。 医生啊，我喉咙唔舒服啊。 擘大个口啊。 下一位，请入一号房。 医生，我只眼唔舒服啊。 我嚟照照只眼。 下一位，请入三号房。 医生，我 喵。 医生，你好得意啊。 喵。 我哋啲动物医生又点止可爱咁简单啊？想知多啲，记得留意最后一集嘅 《与 pet pet 有约》， 主持崔洁彤，星期五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留喺屋企，唔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 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明月千里寄相思，第二集。 夜色茫茫，照四周，天边星月如钩，回忆。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有。 幽灵龙，嚟，我今日教你朗诵一啲诗词歌赋，听住啦噃。一粒西陵，人唤红船道，梦影分明湖上路。 水阁低云，云阁刚成树，树阁寒风成阁雨，愁声欲卷愁人去。 河车试下，河车， 河车， 我今日唔系好舒服。你自己练习做手先啦吓。 系嘅，师傅。 阿佳，早两日咧，广西总商会阿朱会长托人带咗个口信俾我。想我哋下个月广西开锣，帮佢夫人贺寿啊！我个心就喺度谂，你估去一趟有冇危险咧吓？ 啊，少爷，我听人讲广西嗰边都仲有啲乱，不如咁啦，我听日去天后庙问下生辰先啦。 嗯，咁你记得啦吓。 少爷， 帮你求咗支签啊！ 系点啊？点讲啊？点讲啊？点讲？ 上上签啊！ 上上签，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签文其中两句咧就系、是、玲珑晓楼阁，清脆秋思管，即系话 得啦得啦，咁唔使咁长气啦，系咁好啦，即刻揾阿陈师傅帮我度身做新戏服，知唔知啊？ 系，咁仲使唔使帮其他人都做新戏服啊？ 唔使啦， 唔系咁阿玉玲珑佢。 好，帮佢做到新戏啦。就演我上个月写嗰套《金玉满堂》，俾个机会佢试下啦。 好啦，我先代阿玉玲珑多谢堂哥。 你叫佢米飘飘然吓，做得唔好咧，下次冇得担啫。 大哥，真噶，堂哥真系俾我担正。 系啊，你要好好珍惜呢个机会啊！ 多谢佳哥大贵。 呢啲靠你自己本事，记住啊！ 玉不琢，不成器。 叻女。堂哥， 点啊？ 又爆啦，又满堂红啦，系啊！老板叫我问你啊，加多两场好唔好啊？ 咁啊！ 堂哥，如果你答应老板话想请你过去喜庆楼食晚饭，再倾下啲细节啊，好唔好啊？ 你啊，系咪又答应咗人咧？你成日都自把自为啊？有冇？算啦，有系点啫？跟我咁耐，你咩都惊嘅，点做大事先咧？你话有咪得咯？ 你讲得啱，我冇用。 好啦，一套《金玉满堂》令到我哋凤飞仙剧团红遍两广，江西嗰边咧都有团体邀请我哋去演出，真系太好啦！大家将来就唔怕冇出路啦。 堂哥，好夜咯噃，仲未休息啊？ 仲早，入嚟。 好，我冲咗杯蜜糖水俾你润喉啊。 蜜糖水。 堂哥，做乜仲饮酒啊？ 开心啊嘛，嚟，坐埋嚟，陪我饮两杯。 我唔识饮啊。 唔紧要啦，少少啦，孭两杯啦，系啦。吓，你嚟咗凤飞星有冇五年啊？ 第六年都嚟紧啊！ 啊，咁快六年啊！你今次第一次担正嘅《金玉满堂》，外边反应好好啊！继续努力啊，俾心机，以后大把机会。 好，饮杯，师傅， 饮杯。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呢一啲黄毛丫头，咩都唔识。我要好多谢堂哥，我仲有好多嘢要向你学噶。 系咧，今年系咧，话时话你几多岁啊？ 21。 哦，真系好后生哦，大把世界啊，21岁啫嘛，俾心机吓。我老啦，33啦，今年。 师傅唔好咁讲。 要玲珑啊，中唔中意红船嘅生活？ 喜欢。 不过呢，红船的生活始终是有些漂泊。唱戏又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 喜欢，好喜欢。多谢师傅给这个机会我。 我年纪大了，怎似得你？我都不知道还可以唱到几耐。 师傅你身体这么好，人又好，又成日做善事，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夜了，我不阻你休息。我翻房执好啲嘢先。 唔系，坐多阵，陪多我一阵好唔好？ 好。 你嚟咗之后啊，剧团上下嗰啲人好喜欢你啊。总商会啊，嗰班阿头啊，理事啊，陈理事啊，嗰啲个个都成日赞你啊。 哦。 其实咧，我啊都好喜欢你噶。你知唔知啊？ 知，我知，我一直都好感激师傅，好感激凤飞星所有嘅乐师，所有人噶。 玲珑啊，你其实明唔明我意思啊？ 明，多谢师傅眷顾。不过我冇乜学识，我咩都 唔识。唔紧要，咁我都教紧你啦嘛，系嘛？我有教噶。 多谢师傅。 师傅想找个人陪照顾下我，你明唔明啊？你想唔想啊？ 明啊！多谢师傅错爱，我亦好愿意喺师傅身边照顾你，陪住你。 不过我好希望我嘅终身大事可以等我揾翻爸爸，得佢同意，跟住我出嫁。 提起你爸爸，我差啲唔记得同你讲，早两日南洋有个朋友嚟咗广州，之前我托佢查你爸爸嘅行踪。唉，真系你唔好唔开心啊！原来令尊早两年过咗身啊！嗱，有封信同埋佢嘅遗物系佢托人交俾你的。 爸爸，爸爸， 唔好伤心。呢啲咁动荡嘅日子，要珍惜眼前嘅一切，知唔知啊？ 知，我知。而家好夜啦，我唔阻你休息。我想翻房睇下爸爸嘅遗物。 好，咁你翻房先，你翻房先。 少玉，爸爸嚟咗南洋十几年，一直挨紧日子，冇时间又唔识字，冇办法问下你同妹妹生活过得好嘛？爸爸冇用，唔能够喺你身边照顾你哋。我最大嘅心愿系睇到你两姐妹长大成人，嫁住好人家。小玉，记住应承爸爸，睇住妹妹。 爸爸，我都好挂住你，仲好挂住妹妹。对唔住，我冇好好咁样照顾妹妹，希望妹妹依家可以过啲好日子。爸爸，下个月中秋，如果我哋能够团圆就好啦。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瞓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路， 阿爷睇牛上山岗。 我想按到睇下，得唔得啊？可唔可以啊？ 呢啲咧应该系你乡下嗰边嗰啲人嚟嘅、 啊， 唱戏行黑黑到广州。 系咯，阿玲珑，我记得你乡下都只系台省嘅，系咪？ 系啊， 佢哋算唱嘢，算系同行咯。佳啊，攞啲银两，诶，俾下佢哋啦，都好惨啊！见到佢哋。 好啊，好啊，小爷。 等埋我，我有啲旧衫，我想攞去俾佢哋啊。 嗯，一齐啦，一齐啦。 好。 你乖乖瞓落床， 月光光。妹， 施主，可怜下我几日冇食饭啦，施舍个钱好吗？ 小云，真系你，阿妹，望住我，我系你家姐啊，你认唔认得我啊？家姐啊！ 家 姐, 姐啊， 系啊， 你系啊家 姐, 姐、啊，我家 姐, 姐冇理我噶，佢抌低我一个就走咗噶啦。 小云， 我冇家 姐, 姐噶， 对唔住，系家 姐, 姐不好，我冇拖实你，我冇带你走，对唔住，我哋以后都唔会再分开。你跟住家 姐, 姐，家 姐, 姐应承你，以后会好好照顾你，姐姐好唔好啊？ 家 姐, 姐，好啊好啊，但系小云唔可以跟住家 姐, 姐的，唔得噶唔得噶。 点解啊？你仲嬲家 姐, 姐？ 叔叔系唔会俾小云走噶。 叔叔，边个叔叔啊？点解唔俾你走啊？ 佢要小云日日都要唱月光光，要嚟乞钱， 乞翻啲钱俾佢买酒饮啊！ 小允，我对你唔住，系家姐令到你受咁多苦。你放心，有家姐喺度，冇人可以吓到你啊！你唔使再同我啲衰人一齐啊！ 家姐，你翻嚟就好啦。但系咁，我啲苏虾点啊？ 苏虾，你结咗婚？ 我和小云冇结婚啊。 咁你有几多个苏虾？ 我有一个苏虾已经死咗啦，而家好似仲有两个噶。 边个系爸爸？ 我唔知啊，我唔知噶。叔叔话佢都唔知啲苏虾嘅爸爸系边个啊？ 点解？ 我都 点解会咁噶？ 叔叔话要我陪人哋瞓觉，有钱先可以买酒啊。 小云， 家姐，我唔中意叔叔噶，佢成日都打我，好惊噶，我真系好惊噶。 小云。你放心，而家有家姐喺度，你乜都唔使惊，你以后都会有好日子过啊！ 佢两姊妹点啊？而家 玲珑佢好啲，冇乜嘢。不过佢个妹呢两日发烧，都唔知系咪喺外面漂泊得太耐，食唔饱，见到个家姐系太激动，所以 得啦，去济世堂嗰度执啲药俾佢哋，休息几日应该冇乜嘢。 堂哥啊，你其实都咳咗好耐噶咯，不如你都去睇下啦，好唔好啊？去睇下大夫啊。 唉，唔使，系转天气。气管药咳两声好小事 啊！堂哥好似唔止两声， 多事啊！我翻去恰一阵，你记得执药啦。 堂哥， 嗯， 有件事我想同你商量一下。 嗯，关于你妹妹，佢而家好唔好啲啊？ 都系差唔多，佢好似唔系好惯住喺船上面，日日都话会晕船浪， 嗯， 加上。船上面有咁多男人，佢好惊啊！晚晚都话发噩梦，心神又未定过， 都唔出奇嘅。明啦，明啦。咁你想点啊？堂哥应承你，你讲。 我想花多啲时间照顾妹妹，陪佢上岸到住，等佢养好个身子。如果堂哥唔嫌弃嘅，我再翻嚟你身边照顾你好唔好啊？ 好。不过我啱啱同人写咗个新剧本。里面的角色好啱你喎， 咩角色啊？ 系讲红拂女嘅故事。 红拂女私奔， 嗯，爱烟李靖，好唔好 啊？斯洛非独身，愿托乔木， 玲珑。